俺骂你八米红， 好好好，得众贵族将刘氏亲体口狠咽活插上身来。长官将我母亲口含烟火取掉， 得众贵族将他口含烟火取掉啊。 是Thank you.